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于毕竟空不起慧舍，千利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慈悲愤恚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还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境界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千利持戒犯戒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安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千利慈悲愤恚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千利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净律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千利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千利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安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慈悲愤恚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净律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极静散乱心故。 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慈悲愤恚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净虑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慈悲愤恚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慈悲愤恚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精进净虑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勤勇懈怠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精进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勤勇懈怠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极静散乱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境界安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牵吝持戒犯戒慈悲愤恚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安忍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牵吝慈悲愤恚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精进净虑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牵吝勤勇懈怠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慧舍牵吝极静散乱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安忍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不起持戒犯戒慈悲愤恚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精进净虑波罗蜜多， 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持戒、犯戒、勤勇、懈怠、洁净、散乱行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持戒、犯戒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、精进、静虑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慈悲、愤恚、勤勇、懈怠、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、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慈悲、愤恚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精进、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勤勇懈怠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慧舍、牵令、持戒、犯戒、慈悲、愤恚、勤勇懈怠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慧舍牵令、慈悲愤恚、精进懈怠、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、精进、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慧舍、牵令、勤勇、懈怠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持戒、犯戒、慈悲、愤恚、勤勇、懈怠、极静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、精进、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持戒、犯戒、勤勇、懈怠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安忍、精进、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。以毕竟空，不起慈悲、愤恚、勤勇、懈怠、极静散乱、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 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、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，不起秽舍牵力，持戒犯戒，慈悲愤恚，勤勇懈怠，极尽散乱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、布施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，不起秽舍、牵力、慈悲、愤恚、勤勇、懈怠、极净散乱智慧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，不起持戒、犯戒、慈悲、愤恚、勤勇、懈怠、极尽、散乱、智慧、愚痴心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，不起秽舍、牵力、持戒、犯戒、慈悲、愤恚、精进、懈怠、极尽、散乱、智慧、愚痴心故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六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以毕竟空，无秽舍、牵令故，无持戒、犯戒故，无慈悲、愤恚故，无勤勇、懈怠故，无极尽、散乱故，无智慧、愚痴故，不着秽舍，不着牵令，不着持戒，不着犯戒，不着慈悲，不着愤恚，不着勤勇，不着懈怠，不着极尽，不着散乱，不着智慧，不着愚痴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不着秽舍牵令者，不着持戒犯戒者，不着慈悲愤恚者，不着勤勇懈怠者，不着极尽散乱者，不着智慧愚痴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与着不着，皆无所着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毕竟空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不着毁骂，不着赞叹，不着损害，不着扰意，不着轻慢，不着恭敬。何以故？毕竟空中，无有毁骂赞叹法故，无有损害扰意法故，无有轻慢恭敬法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不着毁骂赞叹者，不着损害扰意者，不着轻慢恭敬者。何以故？毕竟空中，无有毁骂赞叹者故，无有损害扰意者故，无有轻慢恭敬者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与着不着，皆无所着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永绝一切着不着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获功德最上最妙，一切声闻及诸独觉皆无所有。 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如是功德即圆满矣，复能以四摄事成熟一切有情，严禁佛土，便得严禁一切智，一切相之道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，舍利子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有情起平等心，起平等心矣，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心，起利益安乐心矣，与一切法性皆得平等，得法性平等矣，安立一切有情与一切法平等性中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与现法中得十方诸佛之所护念，亦得一切菩萨摩诃萨声闻独觉之所敬爱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随所生处眼终不见不可异色，耳终不闻不可异声，鼻终不嗅不可异香，舌终不尝不可异味，身终不觉不可异处，意终不取不可异法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不退转。当佛说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或胜利时，众中有300比丘即同坐起，以所着衣持用奉佛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儿时世尊即便微笑，从面门出种种色光。尊者阿难从坐而起，偏覆左肩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大圣现笑必有因缘，请垂紧抿，唯愿唯说。佛告阿难：是从坐起300比丘，从此以后61劫星域劫中，当得作佛，皆同一号，为大窗相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丈夫，调御士，天人师，佛波切凡。是诸比丘舍此身矣，当生东方不动佛国，于彼佛所修菩萨行，复有60000天子闻佛所说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世尊即彼当于弥勒如来法中净信出家，专修梵行，弥勒如来为其受记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此间一切众会以佛神力得见十方各千佛土及诸世尊，并比众会比诸佛土清净庄严微妙殊特。当与儿时此堪忍界严净之相所不能及，时此众会10000有情各发愿言：依我所修诸纯净业，愿当往生彼诸佛土。儿时世尊知其心愿，即复微笑，面门又出种种色光。尊者阿难复同坐起，恭敬问佛微笑因缘。 佛告阿难，如今见此，万有情佛。阿难白言，唯然已见。佛言阿难，此万有情，从此受尽，随彼愿力，与万佛土各得往生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在所生处常不离佛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修习六种波罗蜜多，得圆满已，俱时成佛，皆同一号，为庄严王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丈夫调御士，天人师佛婆伽梵。第二分，无等等品第四。儿时，尊者舍利子，尊者大目连，尊者善现，尊者大隐光，尊者满慈子，如是等众，望所识诸大比丘。比丘尼，菩萨摩诃萨，乌婆娑伽，乌婆斯伽，皆从坐起，恭敬合掌，俱白佛言：世尊，大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广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第一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尊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圣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上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妙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高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极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上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上上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等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等等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如虚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代对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自相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共相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法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可得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声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灭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性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性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性有性空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色摩他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檀摩他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开发一切功德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可屈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破一切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 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行无等等施，能满无等等施，能具无等等布施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持无等等戒，能满无等等戒，能具无等等境界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修无等等忍，能满无等等忍，能具无等等安忍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发无等等勤，能满无等等勤，能具无等等精进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起无等等定，能满无等等定，能具无等等净律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最尊最圣，具大势力，能习无等等慧，能满无等等慧，能具无等等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与于种种殊胜功德，随其所应，亦复如是。世尊，世尊亦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修能住能满能具圣功德故，得无等等色，得无等等受想行识，证无等等菩提，转无等等法轮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亦复如是。是故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遇到一切法究竟彼岸者，当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，皆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而时佛告诸大弟子及菩萨摩诃萨等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，皆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可以故，有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人天出现。所谓刹帝利大祖、婆罗门大祖、长者大祖、居士大祖、转轮圣王、四大王众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、凡众天 乃至色究竟天，空无边处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出现世间。由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欲流。一来，不还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、诸佛出现。由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种种滋生乐具出现。所谓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房舍、灯明、摩尼、珍珠、琉璃、罗贝、碧玉、珊瑚、金银等宝出现世间。以要言之，一切世间人乐、天乐及出世乐，无不皆由如是菩萨摩诃萨有。所以者何？此菩萨摩诃萨自不施已，教他布施；自持戒已，教他持戒；自安忍已，教他安忍；自精进已，教他精进；自修定已，教他修定；自习会已，教他习会。是故由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有情皆获如是利益安乐。第二分，舌根相品第五。儿时世尊现舌根相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。从此舌相复出无量种种色光，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。儿时东方净伽沙等诸佛土中，一一各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，见此大光，心怀犹豫，个个往于自界佛所，极受恭敬，白言：世尊，是谁威力？复以何缘有此大光照诸佛陀？时比比佛个个报言：于此西方有佛世界，名曰堪忍，佛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丈夫调御士，天人师佛婆伽梵，今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现舌根相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。从彼舌相复出无数种种色光，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。今所见光，即是彼佛舌相所现。时比比界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闻是事已，欢喜踊跃，叹未曾有，各白佛言：我等欲往堪忍世界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并听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世尊哀悯听许。时比比佛各个报言：今正是时，随汝一往。时诸菩萨摩诃萨众即蒙听许，各礼佛足，又绕七匝，延迟无量宝窗翻盖，衣服璎珞、香幔、珍宝、金银等花，奏起种种上妙音乐，竟须臾间至此佛所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，绕百千匝，顶礼双足，退坐一面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净伽沙等诸佛土中，一一各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儿时四大王众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都使多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梵慧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极光净天、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、 无梵天，无热天，善现天，善见天，色究竟天，各持无量种种相慢。所谓则香、末香、烧香、树香、夜香、诸杂合香、月异花蔓、生类花蔓、龙前花蔓，并无量种杂类花蔓，即持无量上妙天花、温婆罗花、波特摩花、居木陀花、奔图利花、微妙音花、大微妙音花，即于无量天妙香花来意佛所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佛菩萨已，绕百千匝，顶礼双足，却住一面。儿时，十方诸来菩萨摩诃萨众，即于无量欲色界天所现种种宝窗、幡盖、衣服、璎珞、珍宝、香花及诸音乐，以佛神力上涌空中，合成台盖，亮等三千大千世界。台顶四角各有宝窗，台盖、宝窗皆垂璎珞，盛幡妙彩，珍异花蔓，种种庄严，甚可哀乐。儿时会中有百千俱之诺由他众，皆从坐起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未来愿当作佛，相好威德如今世尊，国土庄严，声闻菩萨人天众会所转法轮，皆如今佛。”儿时世尊知其心愿矣，与诸法悟无生忍，了达一切不生不灭，无作无为，即便微笑面门复出种种色光。时阿难陀即同坐起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诸佛现笑非无因缘。”佛告阿难陀：“是从坐起百千俱之诺由他众，以欲诸法悟无生忍，了达一切不生不灭，无作无为。彼与当来经六十八俱之大劫，勤修菩萨行，妙法花劫中，当得作佛，皆同一号，为觉分花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，世间解，无上丈夫，调御士，天人师佛，婆伽梵。”卷第405。